预计总会忘了离开，它落成为每次盛开，我们激动争吵相拥相爱，想念每一次落单，你的温柔让心跳崇拜，我要的爱只在你身上存在，要不是你不会哭得笑得傻得像小孩，在一起不简单，别轻易说分开，你给的爱都变成我的依赖，依赖着你的我可以尽情不勇敢，因为你我相信爱存在。 期待